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运动健身的话题。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李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阳。 嗯，欢迎李教练啊。刚才我们说今天要和李教练一起来继续关注我们运动健身的话题，那自然就得谈一谈啊，在我们健身过程当中，大家最爱追求的一个训练效果，那就是增肌啊。真的是只要一说起增肌，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热血沸腾的。而且我们在这个健身房也感觉到啊，一般在增肌区那些训练的朋友们真的也都是有 热火朝天， 应该是对，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目标。但是呢，我最近也看到一篇文章，就介绍啊，说这个健身只练胸，或者说是只练臀、只练腿、只练腹，就是只练这一部分的话，其实并不会给我们带来想要的一个效果，反而还会带来一些应该说叫不良的后果。 嗯 啊，那我们从这个角度呢，就想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说一说啊，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这个增肌的问题上，大家应该要做到这个全面。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从刚才这几点说起，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良的效果先说起啊，李教练。 啊，我记得这个话题很早啊，在我做教练的早期的时候，我的大多数会员就是来就是想训练，有个具体的目标， 嗯， 就教练，哎，我要那个马甲线，啊，教练，我要那个胸肌特别饱满啊。 就比如最近流行什么，我就想要什么样的。 对啊，比如说，哎呀，老教练，我要那个蜜桃臀。 对 啊，我要那个铅笔腿。 还有什么肱二头肌啊，一定要特别的发达嘛。 对，然后他们给我的理由都是这样，哎，教练，我需要那个男人嘛，胸要大一些， 嗯， 这样的话很有气势， 看着很有安全感，啊， 哎，对 对 对，对。然后女生想要那个马甲线嘛，夏天的时候，哇，哎，教练，我就可以买那个露脐装啊，我穿出来可以炫富， 嗯， 啊， 嗯。 其实我觉得，这如果作为一个健身的引子开端，作为一个出发点起点，我觉得是可以的。 啊，嗯，好歹你先有一个目标， 对， 有一个方向。 很好，其实有具体目标是非常好的， 嗯， 但是就是怕这个目标成了从开始制定的这个目标，然后变成了终，就是你最终的目标，所有的目标都好像只有这一个目标， 就是过于局限了。 对， 嗯， 一是短视，第二就是局限，第三就是可能之前没有锻炼的经验， 嗯， 所以就感觉我只要胸足够大，好像就会变得很好看，或腹足够线条明显就会变得很好看。其实我们人体是一个整体， 嗯， 那我们从哪个位置开始都可以，就像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运动项目嘛， 嗯， 对吧？我们刚刚结束的奥运会，你看到我们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项目？最早的奥林匹克运动也不是只有一个项目， 嗯， 但这些项目并没有只练某一个部位，所以你看到运动的项目也好，包括我们的说的训练也好，它都是一个全身性的， 嗯， 不管你是从事什么样的项目，啊，不管是上肢主导还是下肢主导，还是全身性的，那全身的肌肉都是要参与，只是有主有次。 对， 但不代表说我只用某一个部位啊，我只练胸、只练腹、只练臀，其实都没有的。 嗯， 而且单一的重复的动作对于我们的训练身体会引起身体的不平衡状态。 嗯， 短期来说就是简单的肌肉不平衡。 嗯， 可能从外观上前面的过大，不练到的部位会过小。那长期来看会影响关节周围的张力关系。 嗯， 那关节周围的肌肉张力关系如果受到影响的结果就是关节承受的压力不一样，轻则磨损软骨， 嗯 啊，重则就是韧带有被拉松拉长，受伤的风险增加更多。嗯，那长此以往呢，就会引起更多的一些体态问题啊，比如说胸练大， 嗯， 胸练的特别大特别的发达的时候，我们会引起整个的肩往前耸，就会感觉好像整个这个人后背是圆的， 圆肩啊， 对，然后后背是圆的，肩往前耸的时候，整个这种体态的时候就好像你现在手放在桌子上低着头，好像你是1500度的近视眼看那个特别小的字，屏幕前特别小的字，你就得猫着这样去看。其实是你胸太紧，自然就会成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们肌肉还有一个放松时的张力关系，如果你只专注于某一个部位的训练的时候，就会引起你的一些体态的问题。 说白了就是它不平衡了。 对， 嗯， 很直接来讲，就像两个人拔河。对，你老练一个部位，你老给这个队添人，那个队不添人，那边是一个人，这边变成两个人了，那这个天平自然就偏向两个人的那个方向了。 对 啊，所以就是我们说可以，不管你想练哪个部位都可以啊，其实是一个好的开始，但不代表你只练这一个部位。 嗯 啊，包括腹部也一样。 嗯， 很多朋友练那个腹，哇，他真的很投入啊， 就是用各种方法都在练。 对，但是只练腹的话，它的动作就是在做一个躯干的屈曲。那我们腰椎本来就是向前弯的， 嗯， 然后你做了特别多的躯干屈曲，腹部的收紧特别多，不练你背部的肌肉， 嗯， 然后你坐在这里呢，你就会也很容易也是放松的状态，时间长了以后，你的腰椎的曲度就丢失了。 嗯 啊，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说练臀的一些朋友，尤其是练臀啊，因为这里头女性朋友特别多啊，现在练这个蜜桃臀的女生比练胸肌的男生我觉得要多。 嗯， 就是哎呀，为了练这个臀，各种深蹲倒蹬对吧，臀推各种各样动作。 嗯， 但是你知道在你练蜜桃臀前期的时候，你的骨盆位置正吗？ 嗯， 你核心有没有力？如果骨盆和核心都没有很好的控制的话，你是练不好臀的。 嗯 啊，还包括你的下肢排列，所以我看很多女生啊，用了很大的重量，结果那个臀也没练好，最后导致练那些蜜桃臀的女生，练久了他们都会跟我说，不知道练完了总会有一种莫名的腰痛。 哦， 我不知道，就是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女生啊，就是， 正确的话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对，就是可能练臀之前要把核心要调整好，骨盆的位置要调好，核心有力，所以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训练还有我们的这个方案啊，部位，那所有涉及到的这些呢，就是它是一个全面的原则和全面的方案，绝对不仅仅只限于某一个部位。 嗯，对。刚才李教练提到的就是如果我们在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先开始是以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去说，我练习臀呀，练习腿啊，练习胸肌啊，练习我的腹肌啊，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够只局限于这一个地方的练习，或者说是只追求我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把它练得多么的发达，或者说产生一定的效果，那一定是不现实的，并且也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的。比如说刚才李教练提到的，就是从外形上来看的话，首先它并不美观啊，不管是我们哪一个部位发达了，它都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好看的状态，反而是会觉得有一些别扭，因为它已经超出了一个平衡的状态。那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功能的角度，刚才李教练也谈到了，对我们的体态造成了不平衡，那自然也会出现一些给身体上的危害。 那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健身只练某一个部位，像我刚才说的，只练胸啊，只练腿啊，只练臀啊，只练腹啊，甚至还有一些男士真的是比较重视上半身啊。一般我看他们练的更多的，真的就是肱二头肌和胸肌。 对于背肌的训练真的非常的少啊，都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其实今天更重要的目的也是想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下，根据自己的外形体态来完善我们自己的一个训练方案，或者说应该叫它是更加个性化的一个健身方案。嗯，那首先我觉得有几个原则啊，简单分享。第一个就是你不能练只能看到镜子里的部位。 啊，说白了就是正面嘛。对，背面不能不管。对，就是很多训练的朋友他觉得就是我很练得很全面，你看镜子里我该能看到的部位都很饱满，但是别忘了我们还有后背的部分，就是镜子看不到的部分。 对， 所以首先我们说先要对自己进行一个简单的体态的一个评估。 啊， 那怎么去评估呢？就是你放松状态下能不能靠墙站立。 啊，就是这么简单。这回是放松状态下了。 对，一定是放松的状态下。原来我们训练嘛，对吧，要求你要靠墙站好。 对对， 对吧？为什么？就是墙其实是一个参照物。 对， 所以呢，你靠墙去站，哎，通过这个参照物来修正自己吧。现在放松状态下，你看一下你自己能不能站得好，不管两个啊，一个是正向面对墙壁，一个是背对面对墙壁。 哦，对，如果你发现，哎呀，李教练怎么可能？我正向我肚子都挡住了，那是不是代表肚子太大？对，那如果正向面对墙的话，我们应该是一种什么？脚尖贴着墙，对，脚尖要贴着墙，自然站立就好。脸上，比如说鼻子会贴到吗？ 不会。 如果啊，就哪怕没有肚子的话， 首先是重心。 其实正向贴对墙就有点像罚站了。对， 面壁思过。 对，你先自己思过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很多这样站的时候，它会有个重心问题。如果你发现这样站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靠墙，你感觉一靠墙，墙有种压力会把你往后推。其实代表你平时的重心是有问题，过于靠前。 哦。所以你过于靠前的时候，你整个身体的排列体态其实是会有一点前后不平衡的。 啊，所以如果是面冲墙的话，我们其实正确的一个体态应该是脚尖贴着墙，大拇指贴着墙就可以了。双脚平行。对，然后我们正面的其他部位跟墙还是有一些距离的。对啊，因为我们的脚不是有一定的长度嘛，所以你自然站立的时候，按道理刚好是不会触碰墙的，除非李教练。 我胸就是大，还有的人可能是比如说肚子，像刚才李教练提到的，肚子比较大的话，他肚子先贴上墙了，脚都未必能够贴到墙。对，但是比如说你说胸或者很大，或者你很挺的话，代表你的其实脊椎的也不在中立位。这肯定还是需要正面和背面都进行一个评估。 对，就是自我评估。对，因为我们现在教大家的方法嘛，如果你旁边有一个专业的教练的话，那我们就不用再这。对，你就去听教练的嘛，因为那个你是花了时间花了金钱去请个教练去帮你解决嘛。那我们现在跟大家讲一些，就是哎，那如果是你自己的话，你先看一下你自己的体态，对吧？你先面朝墙。 对，你站一下，背在朝墙的，对， 你不管是比如说前面正常站立，面朝墙站的时候啊，首先就是能感觉自然，不会感觉墙对你有压力。然后你站在这个位置，你会发现，哎，你不会感觉自己前后晃。OK 了，那我们就再背朝墙了。对，你背朝墙的时候，脚后跟贴在墙嘛。对，对吧？这个时候，你的臀你有没有贴着墙？肩膀有没有贴墙？头贴着墙以后，检查一下你的腰。就是你的头。 肩、臀、脚后跟，对吧？都贴墙以后，用你的手掌放到腰的这个位置， 应该是有距离的吗？ 有一点点，就一个手掌距离。如果你发现那个一个手臂都能穿过去的话，代表你的体态也是有问题的，你可能有骨盆前倾、腰椎过度前倾的状态。所以这种前后一评估，首先你先看一下，哎，你的基本体态 O 不 OK？当然，这个不代表就是说，哎呀，行了，这两个动作做完，我的体态就无敌了，并不是，这就是两个最简单的自我的评估的方法。 对，自己来进行一个检测嘛。像刚才李教练说的，如果有健身教练或者是我们在专业的健身机构去进行测评的话，我之前测过嘛，就是它有一个像，就是在你的背后，相当于一个很细的一个网格。 然后你就在那儿站着，前后左右，一般我们都是拍照，然后给你个牌子，对，不要再说了，正面观、背面观、侧面观，对，连侧面的也都有，对，我们都会拍照，然后给你个牌子，然后这样子的话， 给你真的是进行一个360度全方位的评判，你的体态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来测的话，刚才李教练说的这个办法是最简单的， 对，最简单的。对，注意是放松状态啊。如果你站得像军姿一般整齐的话，这些肯定都不存在的。但是如果你每天都是这种体态的话，那整体还是OK的啊。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 自测的办法，先去看一下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对，之后我们再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对，刚才孟莹说了，因为我们是像定制一般的去给大家讲解嘛，但是每个人都有千奇百怪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一些特别典型，常见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对，因为我觉得还是大多数人还是会去伏案工作的嘛，所以我们从上半身来看， 很容易的体态姿态就是含胸啊，驼背啊，头下巴往前啊，头部前倾啊，前倾啊，都会有的这种体态特别多。还有再加上你伏案工作，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腰也是处于一种放松，可能是弓形的姿态。可能你说，哎，那个李教练，我还买，我就害怕我腰受伤，我还买了一些好的靠垫，我还买了一些好的坐垫。OK， 我目前没有看到任何一例是因为买了好的腰垫和坐垫，然后体态不出问题。就是这种靠外力的作用，其实效果并不会太大。对，就是你说它有帮助吗？我觉得它比没有要强很多。但是有了它就一定很好嘛？我觉得有了它跟很好还差很多距离。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内在自己的一个 角度上有没有去，如果我来用一个分数来评判的话，我们的这些什么靠垫啊，好的座椅的话，就是59分。为什么差一分？最高分。就是因为我们的体态姿态不是靠外界的支具护具来帮助我们维持的，而是靠我们本身肌肉的功能，肌肉的耐力和我们身体就是神经对肌肉的支配和你的习惯 所导致的。所以再好的座椅我只是把你码到摆好，像垒积木似的把你码到那个靠背的位置，坐垫的位置。但是如果你的肌肉不发力，我们想，哦，你瞬间瘫了，你再怎么放在什么样的支具护具下都没有用。对啊，所以那个是舍本逐末的一个 过程，所以希望大家在那个路上不要走太远，也不要交太多的智商税啊，就是不要过于追求这种外界给你的辅助，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自己自身的角度，自己意识上也好，还有刚才说的习惯上也好，还有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身体功能上的这种能力上的训练，这是更重要的嘛。 对，所以我们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些解决的方法啊。好了，首先其实上半身要想立直的话，并不是来练什么后背， 不是一上来练后背的，练背可能会放到第二步甚至第三步的位置。第一件事情是学会收小腹，收整个的小腹和上腹，把你的胸腔、胸骨往上走。所以大家可以一个手扶住你的小腹，另外一个手扶住你的胸口，就是你胸骨的这个位置，让这两个手扶住你的表层的这个 皮肤和按住你的腹部，按住你下面的胸骨的位置，吸口气，然后吹气，整体往上送，往上推。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平时说的什么，哎，坐直一点，挺胸，对吧？其实很多不会挺胸，坐直挺胸的时候，他会翻肋骨，他后背会挤压，然后他会觉得腰酸，腰背酸困，其实这都不对。先是收腹， 小腹收，然后挺胸，保持这一点点不用很大的压力，收好腹以后，麻烦你，然后坐直一点。坐直的时候就是你的重心不要靠前，可以靠后一点。就是我们有种方式，就是请你坐到你的坐骨上。那我告诉你，我难道一直没有坐在我的坐骨上吗？没有啊，很有可能没有啊，很有可能你的坐骨根本没有承受你的压力，但是我们想告诉大家是什么，坐骨，它的职责就是来承压的。然后呢，如果你弯腰向后靠，或身体过向前倾的时候，坐骨的都是没有承压的。就是你在前后这个位置，你会找 向前或向后的时候，你发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你看周围都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那时候我就坐在自己的座骨上了。对，所以先是收紧了，坐好了。对，你先感受一下啊。所以你收紧坐好以后呢，这个时候你好，手臂自然放松放到你的桌子上。如果你发现你的手臂放上来的时候，小臂<笑> 或者说太低了，或者说太高了，整个肘关节以上的肱骨都能放到这个桌子上的时候，代表你座椅的高度都是有问题的。哦，这也是一个简单的自测的办法。对，我们先从习惯环境去调好。因为习惯环境是你每天大块时间所在让你肌肉产生记忆的一个部分和习惯的部分。太重要了嘛。对，所以我希望你呢能把你平时的坐姿环境、工作环境这样调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录音间的这个环境应该还是蛮不错的啊，非常的专业啊，凳子的高度，麦克风的位置。所以呢，包括你要使用电脑显示器都是这样的，保持好你的坐姿以后，你平视的位置就是你显示器的高度。如果发现你的显示器高度没法调，不够怎么办？那往往会有一些什么杂志啦、书本什么的可以往下垫面。对，还有你的鼠标和键盘也是一样的啊，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发现你的两个手好了，开始像擦桌子模式啊，你两 直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个靠垫根本没用啊。 不是我说的啊，是孟莹说的。 给我埋坑。 没有没有，其实是想说实话，真的没用。你只需要记住一点，如果你觉得在这个位置困了，你可以向后靠休息一会儿。 这时候是需要靠垫， 一个小时或45分钟以后起来活动一下，走动一下，接个水，对吧？简单活动一下，避免肌肉长时间保持某一姿势引起的疲劳。 嗯， 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说靠垫也可以靠，可以靠一下，但你坐的时候就是去收腹。所以当你体态不好的时候，就是有意识去收腹。 其实那个靠垫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它不会是让我们想要去就是弯下来，更多的时候是在我们累的时候往后的时候，它给我们一个支撑，但依然也能够保持刚才的那种就是腰背部是比较直的那种状态。 嗯，其实我们其实如果你真的会靠那个靠垫，你会发现其实并不舒服。 嗯， 就是它再怎么人体工学啊，记住它不是按照你的那个模型做的，它只是大数据下所有人的一个模型。就比如说所有人去坐高铁，包括坐飞机，包括我们地铁，所有的这些座椅它是有一个数据的模型，所以不是每个人坐在那个座位中都能完全贴合的。 嗯， 因为我们买到的凳子，每一把凳子都是要给很多人坐的， 都叫均码啊。 对， 跟衣服一样。 均码，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并不是说设计不好，因为不可能满足所有人。 嗯， 就是人是灵活的，工具是死的，所以我们要去适应工具，或者我们要调整好怎么能在使用工具上让我们有最大的收益。 嗯， 这个是我们的价值。 对，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您先试一下能不能按照我说的这种方式尽量去保持。 对， 如果能保持好这样的姿态，我们再来说训练的事情。 嗯， 如果这个姿态习惯保持不了，就是我们那个训练啊，对于整个影响体态姿态这件事情而言太微乎其微。 你训练的再多，能有平时工作的时间保持一些习惯的时间长吗？ 对， 对， 没有，抵不过这个岁月的侵蚀啊。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和大家分享如何根据自己的外形体态来完善我们的训练方案。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李教练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大声唱冬奥， 大声唱冬奥， 一起向未来。世界越爱越精彩。

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和大家分享如何根据自己的外形体态来完善我们的训练方案。 好了，坐姿习惯搞好了，那我们来说一点训练啊。 嗯， 首先第一个训练就是可以靠墙，如果你发现你体态真的不好很僵硬，先增加靠墙的时间。 这次的靠墙不是放松了啊。 啊，这次就训练了啊。对，靠好收下巴，头肩要打开，两个手臂呢也要贴在墙壁上。 那就是 像人像一个箭头指向天空的箭头一样。 手背贴在墙的。 手臂，对，手背和贴在墙壁上啊。然后注意不要把你的肋骨翻出来。收进去 还是要收腹， 对，你要感觉你的肋骨是要往墙里贴。可能哎呀李教练这个什么叫肋骨往墙壁里贴， 嗯， 好了，那用一个手放在这里，让你的腰紧紧的贴住你的手，然后手再紧紧贴住墙， 嗯， 就可以了。 嗯， 保持这样的姿势，一开始很难站够一分钟的， 会， 如果你体态不好， 嗯， 太难了。 靠墙刚才说上半身这些，然后下半身同样是也要紧贴的， 对， 墙壁的， 对，也要紧贴，然后臀部要紧贴， 嗯， 但千万记住一点，不要感觉腰有任何的压力， 嗯， 如果你贴墙站一会儿感觉小腿酸，我告诉你是好事儿，因为你的重心在这个位置，肌肉需要发力啊，所以小腿开始有点酸胀，其实 它是应该酸的。 如果你体态好，站在这儿站一会儿没有问题，我们人类进化到今天，嗯，站个一个小时问题不大， 嗯， 但如果你体态不好，站在那儿哪里有问题哪儿就酸。 哦， 比如说胸太紧，你会发现两个肩打开贴墙一会儿，后背上背酸， 嗯， 然后腹部没有力，肋骨没贴紧，收紧一会儿，你会感觉腹部酸， 嗯， 然后那个站那一会儿，然后平时重心不对，站一会儿小腿酸， 哦， 哪有问题哪酸， 那还需要保持吗？继续去再站一会儿， 30秒，至少30秒为一个单位， 哦， 每天要累计站够4分钟。就是如果你30秒的话， 的 就是8次。 对 对，我已经给大家省了。我们原来要站10分钟的啊。 李教练基本上是我们这几位健身教练导师里面每 温柔是吗？ 每一次都在帮大家想一些能省则省，但是有一定训练效果的办法。 居家生活好能手是吗？ 就是已经很考虑大家日常的一些不便呀，或者说是节省时间的一些方法了。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啊， 嗯， 就是大家时间很紧，能单位时间内有最大的收益的话，那我觉得大家还是想动一动的嘛。 对，但前提一定还是需要坚持的嘛。 嗯，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坚持听的跟着孟莹啊，孟莹会把更多健康的知识和信息传递给大家啊， 嗯。 那我们说，靠墙，当你能站好以后啊，我们就把手肘可以屈肘打开向上，肘关节90度。还是贴墙的姿态啊，开始做一个旋转的动作了。刚才不是手是整个手臂在贴在墙壁上吗？ 是的。 现在屈肘90度，小臂是不是离开墙壁了， 嗯， 然后开始做旋转。 哇。 怎么旋转呢？就是让你的大拇指去指向墙壁的方向。 戳墙壁。 对，戳墙壁。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大臂是还在贴在墙壁上啊。 对对。 那个箭头的姿势还在保持住啊， 嗯， 去做这个动作。但要小心不准翻肋骨。啊，还是收着腹， 啊，就挺出去了嘛。 对，收着腹去这样做， 嗯， 啊，做一下这个动作。为什么？其实就是间接的变相的，因为这个动作叫做肩外旋，胸大肌有一个功能是肩内旋， 嗯， 其实也是在保证是把胸拉开一点啊。因为我们很多喜欢练胸的朋友，其实他胸很大，但他其他功能都不太好，然后包括体态的问题， 嗯， 对吧？我们说上半身胸有的时候并不是，比如说女性也有刚才的问题，但不是说女性把胸练得很大，是因为它过紧， 嗯， 所以我们做一些活动要把胸部肩关节周围的血液循环也打开， 对， 啊，对胸腺啊整个这一部分的淋巴循环都是有帮助的， 嗯， 啊，所以这个是要做的啊。 做多少呢？ 哎，你像聊天这时间我都做了15个了啊，差不多就做按这个按时间做， 嗯， 也是30秒。 嗯， 今天我就跟30秒干上了啊。别问我多少个，就做30秒。 啊，这样也好记啊。 哎，对，就省事儿嘛， 嗯， 对吧？你就做30秒， 嗯， 30秒一组，对吧？休息一下，缓缓，接着再做30秒， 嗯， 一样的。啊，就是动态的。一开始很多朋友是大拇指戳到墙了吧，肘关节离开了。 哦， 或者大拇指戳到墙嘛，后背离开了， 因为它已经就是 太紧了嘛，太僵硬 了，对， 对，太僵硬了，所以贴住墙啊， 还是那样。这个动作听起来简单，做起来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但是是不是会有种可能，就是我们这两个手 就是有一个可能能很容易的 踢，太有可能 了，另一个可能就够不到啊。 对，很正常的啊，非常正常。 哦、 包括我们的两条腿一样，不代表他两条腿的柔韧性都一模一样。 嗯， 这种一边能碰到一边碰不到，太自然，一边很哎。很这很轻松，这李佳这有什么难？哎，另外一边哎，就发现有点僵硬啊，有点碰不到。这是第二步啊，哎，你练的、嗯、哎呀，李教练这贴墙太容易了。当你贴墙在容易的时候啊，就到了第三步， 增加点难度吧。 好，贴着墙举手投降，贴着墙举手投降，请把你的天鹅颈一直保持露出来。我想说什么就不要耸肩 啊。 对，贴的墙壁，现在手臂都贴着墙了，哎，往上走，往上送。如果能送就送，从一个。投降的姿势变成一个身体成一个 Y 字，字母 Y、 嗯、对， 刚才是不是箭头是不是朝下啊？ 是的， 现在是朝上了， 对，大写的 Y 啊，大写的 Y。 嗯， 对，这样的话就是首先能保证一个你平时的姿态啊体态的会很好的一个状态、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说一下训练。我们刚才呢已经调了一些简单的部分，那第一个训练其实很重要，是要活动你的肩带。 嗯， 肩带就是这个肩胛骨。很多时候我们就原来有个运动啊，双手扶到肩上啊，开始绕肩。 绕肩，对。 对吧，绕肩，对吧，其实绕肩并不太适合每一个人。如果你肩关节有问题的话，先简单的就是有一个含胸，把两个肩往前送，这是我们平时姿态。相反，你就要挺胸，把两个骨头肩胛骨后面有两个肩胛骨啊，在你后侧的位置用力去夹紧，像两个门关在一起，电动门关闭在一起的感觉、 啊、 夹紧。对，这样前后幅度去做它，前后的幅度去做，哎，你会感觉首先要让你的活动开， 嗯， 不然你会感觉自己很僵硬。 对、 啊、一定要活动开。 是的 啊，活动开以后加上你的手臂，两个手臂像蝶泳一样向前低头含胸呼气， 嗯， 然后再挺胸抬头，再打开手臂，再向后。所以现在呢，从肩胛骨的活动加上肩关节和整个头颈椎和胸椎的活动，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幅度啊，呼气含胸低头，手向前伸，吸气挺胸抬头，手向后打开。 我刚才觉得这个动作非常像天鹅湖里面那个天鹅在池边休息的时候的那个动作。 哎呀，太美了。原来 希望自己在做的时候也能这样。 那我是那个白天鹅呢还是黑天鹅呢？对，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整个把上肢的肌肉的血液循环还有整个的肌肉平衡都带动起来、 嗯、 你会发现你这个动作你不需要离开工位，你不需要离开工位，你就这样做完以后，你会感觉整个你的上半身都是热热的、通通的， 嗯， 就平衡一些了， 嗯 啊， 对。 这样的话，那你的平时训练，除了比如说很多爱练胸的朋友喜欢做各种什么卧推、夹胸、飞鸟、钢线，对吧？啊，这些的，包括什么交替的这个夹胸的推，那是不是只推胸啊？那好了，那我就会各种反向的功能，推是向前，那我。 往后去拉一拉， 水平向后拉， 对 对吧？划船，对不对？都可以。还有就是反向的飞鸟，其实是不是都可以啊？ 嗯、对。 所以当然这些，所以对于健身的朋友，这些动作，请你按照我们叫对抗超级组的方式去练、 嗯。 如果你有练卧推，比如说做卧推这个动作，杠铃的卧推做了4组，每组做了12到15个吧。那麻烦你做宽距划船，肘打开， 嗯， 同样的次数和组数。 哦，相反的方向你要来， 这样的话你训练的话你的就平衡了嘛。 嗯， 而且不要一开始不用谈重量，就是很按照肌耐力的训练方式，这样你练完你会发现，哎，前面也胀胀的，后面也胀胀的，两边都胀胀的，把你练的，哎，你发现坐直很挺拔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体态自然就好了。 嗯， 再配合你我们刚才讲的习惯， 对， 马上就好了，特别容易。 那其实刚才还提到过这个背部的问题啊，那我们到什么时候去可以练习这个背部了呢？ 嗯，就是你能很好的控制你的核心有力的时候再去练背部。 哦、 嗯、 那我们现在刚才说到的这些都是更多的是希望大家追求一个平衡的状态嘛。 嗯嗯， 那核心的问题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进行练习吗？ 对，就是要练，就是刚才最简单的就是你要学会收腹。 嗯， 对，我们说别一说练核心就好像就是卷腹啊或平板支撑，其实并不是。你能控制好你的腹肌吗？我们简单把腹部从肋骨以下到骨盆以上分为三个区域、 嗯、 上腹收、下腹收、中腹收，你能依次收吗？ 哇， 就是你要开始就是收腹，注意啊，收腹不是绷肚子。 嗯， 哎，绷得很紧，来吧，你又不是金钟罩铁布衫、嗯、那个不叫，那要绷肚子没用，收腹是能把腹部收进去。就收的话，我们原来有个说法叫真空腹啊，当然这个挺难的啊。 我之前看到有是专门练习，是普拉提还是一个什么训练， 有教练他们当时就做过这样的一个练习，哇，你就觉得那个真的是可以叫我们以前说叫前胸贴后背，他这个叫前肚子贴后腰的那个 感觉。我给大家描述一下， 超级 就好像你那个把内脏都挖掉了以后的感觉。 真的， 啊， 当时我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啊，因为他就是给大家演示了一下嘛，我当时觉得我的天哪，太夸张了，怎么能做到这么极致？ 嗯，就是比如说你肚子现在是凸出去的吧， 嗯， 好，把那个凸出去的曲度返回来。 对， 所以千万大家别。就是我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请你一定要理解，千万别说我练某一个动作能解决问题。记住啊，啊，李教练跟你分享啊，绝对不会说有一个动作能解决所有问题。 对， 啊，我们动作只是解决你问题的实现的每一个环节。 嗯， 真正解决你问题的是一套属于你的训练的系统和方案。 对， 啊，我们给大家刚才讲到的所有这些内容，就是系统性的调整你的体态姿态，还有你训练缺项的问题导致身体的一系列的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隐患和问题。 嗯， 所以你看到我们会说好多动作啊，而不是说简单的一个两个动作。 对， 甚至有时候哎呀怎么又是这个动作，其实不同的动作在不同顺序和前后下会有不同的组合。 嗯， 还有就是不同的效果，原因就是我们每个人不一样。 嗯， 那不同的人不同背景人做同一个动作收益效果也不一样。 是的。 嗯， 那我们就继续说到这个收腹啊。 啊，所以收腹除了我们刚才说，就是我先跟你说，你发现如果你真的不会收的时候，推荐大家我们之前教过的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收腹的方法，叫做六点支撑。 嗯， 啊，或者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台面桌面的样子，你就想一个你自己在一个俯卧位，双手双膝双脚支撑在垫子上。 对， 然后呢你的手臂和大腿都是垂直于地面的。 是的， 现这个时候你后背平，就像一个 桌子一样啊， 茶几啊， 茶几一样， 后背能搁碗水。 对，其实我们说茶几的目的并不是说别的，就想说你一定要稳。 对，平， 你平。 对 对，这个平就后背，当然不是说哎拿个棍儿放的特别平，就是整体要控制住，它是像那个木头一样叮叮叮敲上去啊，不会坑，对吧？就是不会因为你做什么动作改变它。 嗯， 在这个位置接住重力去练习呼吸和收腹。 嗯， 你会发现很哎，你慢慢能 找到腹部的感觉，就比较 好找到 那个感觉。对， 尤其是我们哎腹部啊那个哑铃重量比较重的朋友们，那这个时候你的腹肌的训练感觉会非常好。 嗯， 如果你每天光这样的收腹你都能练，那练三十秒啊。对吧？ 对 啊，你就练三十秒你试一下。 其实这么练哪怕就没有其他更多的训练的话，让我们之前说那个肚子可能都会变小的。 别告诉他们，这是秘密。OK， 好了，那学会收腹了，然后体态姿态调整好了，去做这样的训练，那问题就不大。上半身常见的问题，大家自行能解决的就是这样。如果有一些什么特殊的问题啊，可能有肩关节的问题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颈椎的问题的话，那个可能您需要咨询更加专业的这个啊人士去解决类似的一些问题啊。 嗯， 还有就是习惯。其实我们很多的问题都是错误习惯导致的，所以先从坐姿站姿开始，然后呢再一点点的把这个靠墙做好。我们靠墙刚才分了三个阶段嘛，一个就是靠墙靠好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屈肘开始，两个手肘向两边打开戳墙。 对， 对吧？第三个就是贴住墙啦，然后再往上 成外 字啊。其实这个叫 wall angel 啊，叫墙壁天使啊。所以这是体态在经常要去做的动作。 嗯， 三个能做好了，你在平时哎卧推啊或俯卧，哎呀那李教练如果没有不去健身房怎么办？我就喜欢做俯卧撑，也会有这个问题。那也很简单，做俯卧撑末端以后做一个反向的小燕飞。 哦， 比如说你做十个俯卧撑吧。 嗯， 做完以后好趴下来，手臂打开在身体两侧，然后像跳伞的那个动作一样。 嗯， 好，上半身往起挺，手臂向上打开。 对， 连续你做多少个俯卧撑你就做多少个反向飞， 抬起来嘛，其实，就是， 对，其实就是一样。我们就是说你的方案要对称平衡。 嗯， 啊，这样才可以。 对 啊， 那我们说完了这个上肢啊，咱们再来说一说下肢下半身。 嗯， 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过臀呀，啊，腿呀，啊，很多朋友他练也是只针对这个部位。 嗯， 但是可能就忽视了，比如说就像臀，我们练习的过程当中啊，只在意了它有没有达到我想要的一个效果，但是正确与否啊，还有就是前期的这个体姿体态的问题是不是已经有问题了。 嗯， 我们这些方面又该怎么去注重它呢？ 大多数人的下肢都是非常薄弱的。 嗯， 所以我觉得下肢最大的两个问题，先要调整好你的骨盆和你的髋关节，然后就是调整好你的脚， 第一个动作就是希望大家先找到自己的骨盆啊，找到骨盆以后你先能会做骨盆的前倾和后倾。 嗯， 如果你连骨盆前倾后倾都做不好，做不到，都不知道身体僵硬的话，那你下肢的训练就是一个伪命题。 嗯， 啊，就是无稽之谈，就不要谈了。嗯，所以怎么去找好骨盆的活动呢？双手先叉腰扶住你的肋骨往下，你就能卡到那个骨头， 就卡在骨盆那儿。 对，卡在那儿，它叫骨盆，骨盆嘛，它像一个盆， 它有两块骨头，其实就我们一下能摸到的， 都能摸到啊。嗯，千万别坐，你得站起来。啊， 哎，对， 站起来摸到它以后，你做一件事情，这个盆里现在如果给它填满了水，我需要你把盆里的水向前倒出去，你做这个动作，扶着你的骨盆向前倒。但你上半身没任何动作， 嗯， 就是骨盆向前翻的动作。 嗯， 这个叫骨盆前倾。 嗯， 相反，如果我要把盆里的水向后倒，那这个就叫骨盆后倾。 嗯， 所以你试一下你骨盆前倾后倾的幅度一不一样， 能不能做出这个动作来。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朋友都得先找一找，想一想。 对，必须得做。 嗯， 对，如果你发现这个都做不好的话，你下肢不可能好。 嗯， 腰也不可能好。骨盆是连接我们的骶骨、腰椎，然后再往下就是股骨，所以它连接作用，它的功能非常强大。 嗯， 而且它只是后侧连接这个盆儿，前侧没有，就特别像就是我们70-80年代那个时候有一个洗脸盆儿架，然后上面放毛巾那种感觉。 哦， 那个盆上面那个架就是你的腰 椎。我给你讲，你说完这个，我们很多听众未必知道，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东西。 哦，我们的听众都这么年轻了吗？啊啊，原来是我老了。 就是大家如果见过的话，就一定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了嘛。 嗯， 没有见过的话，我们就大概理解一下，就是它只有后面有支撑，前面它其实是空的。 啊， 对， 我一说脸盆架，可能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都清楚。 一些年代剧当中可能也会出现它。 不不，我要知道我们的节目是，对吧，跨年龄阶段很很多的， 覆盖年龄阶段很广。 对，好了，那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先活动，活动完骨盆下一个动作了啊，就是踢毽子。 哦，左右开弓。 对，如果你都腿都没有办法抬起来踢毽的时候，你的髋关节是不灵活的。 嗯， 你的髋关节不灵活，你的臀也练不好。你的髋关节不灵活，你的膝关节绝对有问题。 嗯， 就这个踢毽子怎么踢呢？就是当你这个脚往上端的时候，端的这个位置能不能超过你的骨盆，几乎接近你的肚脐的那个感觉。 我的天哪，要那么高啊。 对啊。 Oh， 如果你发现你踢毽子不行的时候，我们小时候都玩过一个游戏，对吧，一个人抱着一条腿去看谁先对抗。Oh， 当然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我们小时候叫顶牛，就是抱着一个腿，然后要把对方两个人打架一样的 撞嘛， 撞撞撞，看谁那抱腿往高抬，就是一下面腿要站立平衡，另外上面这个腿就是它的控制和柔韧性就好。 嗯， 其实想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功能的位置，如果你不行的话，你就要多做这个动作。 对，左右都要做的。啊， 对， 肯定有。 先从踢毽子开始。 薄弱的。 如果你发现，哎，我还得买个毽子，不需要。你脱了鞋，脱了袜子，站在地板上或站在垫子上啊，你每天手心贴脚心，拍脚心。 空踢是可以的。 对，手心拍脚心，但不允许猫腰。 嗯， 我现在训练前都会用这个动作做热身。 嗯， 如果你自己都拍不到，你还得猫的腰拍到的时候，就代表不正常。 还是需要多练。 对，就代表它太受限了。 嗯， 所以当你能按照我说的啊，你能这样去做到骨盆的前后倾， 嗯， 又能手能踢到毽子，就是拍的手心拍脚心，身体不猫腰的时候，直腿的状态做到的时候，我们就该第三个脚踝。 嗯， 就是你能否踢肿 啊， 就是保持踮脚的姿势啊，踮脚姿势30秒。对吧，就是你踮的脚能不能踮30秒。 嗯， 嗯，保持这个状态的。 对，如果你发现你脚趾都没有力，脚踝没有力的话，你下肢做什么训练都是没有用的。 嗯， 啊，因为我们的脚趾是我们远端的第一运动链，所以当你能提肿脚颠起来的时候，你的髋关节骨盆又能打开的时候，骨盆又能控制稳定的时候，好了，我们下肢训练就可以开始了。 嗯， 所以当你久坐的时候，你会发现后面很紧。 对， 然后背也很紧，然后都受限，所以我们第一步先帮你打开。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是不是踢毽子呀，他就踢腿。 嗯， 这个踢腿能不能踢高过水平面。 嗯， 我不要求你踢到胸口那么高啊，直腿踢勾脚尖能不能踢超过水平面。 嗯， 如果踢不开的话，你后背又太紧了。 你不能你是高过水平面，你还能要猫的腰弯的腿踢的，那都不算。 对， 我还以为你是刘翔呢啊，跨栏呢，不是啊，就站直了，直腿踢，下面腿也站直。所以这几些这几个点啊，骨盆的活动、踢毽子的动作、踮脚的动作，再加上直腿踢的动作，这四个动作，如果你都没有做好的话，先把这四个动作做好。 嗯，都是基础吗？ 嗯，做好了，你再说什么翘臀呐、啊， 嗯， 再说什么铅笔腿了啊，再说什么啊，我什么 X 型 O 型腿，你做好这 X 型 O 型腿，改善就会明显了。 嗯 啊，当然如果年龄比较大，时间比较长，什么 O 型腿是很难改善，骨骼已经会发生改变了、X 型腿其实可以通过训练矫正，但是如果长期保持错误姿势了也很难，因为我们改变不了骨骼的形态。 对，依然还是要从习惯去入手的嘛、 对，那都是习惯给你造成的，你现在说一两个动作练一练，练个几天就能改善，就有点天方夜谭了。 嗯 啊，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哎先自测嘛，就和刚才我们一样、一个是面墙站嘛，一个是背墙站，现在自测下肢就四个动作，你能把这四个动作做好了，那我们就再谈下肢的训练。 嗯， 那下肢的话我就推荐一个我的万能动作、就是蹲站立啊。 嗯， 你保持背部挺直下蹲，蹲的时候肘碰膝，后背是平的，大腿平行于地面就可以了、你能蹲在这个位置上，但下蹲的时候注意啊，你要想象你两个膝关节中间有一颗球， 夹住它， 不是夹住它，是远离它 啊， 对，你脚踩在地面的时候，你膝关节要向外打开 哦， 别夹，往内夹的话就成了 X 型腿的形态了， 会 向外打开啊，脚然后大拇指要踩在地面，肘碰膝下蹲、就可以了。 对，那这个又是跟三十秒要结合吗？ 哎，对，做三十秒、动态的啊，下蹲蹲到这个站，站起 来 正常站立，就是踮脚尖 哦， 立蹲站立三个很有节奏的啊，每个位置停顿两秒钟，蹲站立蹲站立，蹲站立，你做三十秒、啊，你坚持这样做一段时间，你自然就知道好处了。 就是前面刚才的那些铺垫一定是要先有的， 对对对对对， 那四个动作的铺垫， 对， 之后我们来进行蹲站立的这个练习。 蹲站立并不是说，哎，到底在李教练这在练什么？对于僵硬的人而言，我在练他的柔韧性，就是灵活性。对于这个不僵硬的人而言，我在找他肌肉平衡发力的功能。 嗯， 找到这些以后，哎，你再喜欢什么深蹲、硬拉、倒蹬， 或者针对于腿的、针对于臀的，你想再做一些练习的话， 随便 做，才会有更多的效果体现出来。 对，没问题，我就不管了，你就正常去做，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所以在做任何的蹲站立的时候，下蹲的或不管双脚单脚的，要有意识，脚趾要扣在地面上 啊，紧紧的抓住地面、 尤其是大脚趾， 啊， 踩在地面上。啊，然后就是你的臀部和下肢的重心控制要好，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 对， 那你保持这样的姿势去做任何的下肢练习，那你的收益都会什么？哎，腿部线条匀称，臀部上提上翘，非常好。 对，前提一定是需要坚持的。我们每次在节目结束的时候，都会给大家把我们的重点落在这个地方。 不管你坚持多久啊，什么时候想改变，你要想很短期内看到改变，就是你一次某一个部位训练如果能超过100次以上的话，自然效果就来了。 好，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教练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话题啊。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希望朋友们能够根据自己的一个外形体态来去更加好的完善自己的一个体姿体态，而不仅仅是因为什么热我们就去追求什么那样的一个训练的方式，但是它未必是真正适合我们的。而做到这些刚才李教练提到的前期的铺垫的话，我们自然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训练效果，以及给自己带来的这种更良好的体姿体态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教练，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李教练。 谢谢孟莹，谢谢大家。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全频率联合推出奥运歌曲特别展播。